老年人成為美國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貧困人口面臨更嚴重感染威脅，殘障人士和無家可歸者處境為艱，監獄疫情爆發威脅囚犯生命健康，疫情失控令到美國人心理帶來嚴重陰影。日本國家女子足球隊前主將澤瑞希以身體理由請辭東京奧運會的火炬手任務，按原定計劃，澤瑞希明日和另外16人一同參加火炬傳遞的啟動儀式，並且擔任第一棒火炬手。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說，奧運火炬傳遞要做到安全第一，將會盡力確保萬無一失。報道說，日本越野滑雪選手渡部曉斗、花樣滑冰選手羽野昌磨、知名演員广末凉子以及黑木瞳亦都宣布请辞担任奥运火炬手。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18点，跌579点，总成交金额19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7点，跌1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3.5元，跌5蚊；美团292元，跟跌11.8；吉利汽车19.9元，跌2.65元。小米集团25蚊跌6.5毫，快手265蚊跌36.2，阿里巴巴230蚊冇升跌，港交所435.8跌13.2，怡海国际89蚊跌10.1，中国平安93.15毫跌7毫，比亚迪股份168.2跌12.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9，英磅10.651，瑞士法郎8.307，澳元5.917，加元6.18，新西蘭元5.43，歐元9.19。每百日元對港元7.15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94。日經平均指數報28405點，跌590點。港金現價報160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2美元，卖出17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在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龙。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了。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已经排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比较多车一些，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清凉法院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福亨村。提一提大家啦，喺太子道西因为爆水管，去观塘方向介乎大南街至到砵兰街嘅一段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窝打老道军营桥面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应该系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

谁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播送，由得收音机速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速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来到3月24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我是波成。咁今日同樣地都會有一啲之前同阿瓊做咗嘅錄音訪問啦，咁會繼續播出，同時稍後時間都會同大家一齊回顧一啲之前同阿瓊一齊做嘅一啲環節，一啲精彩嘅聲帶同大家聽返嘅。咁但一開始之前呢，亦都會揾嚟我哋蘇動音樂呢一個團隊另外一位嘅主持賓神，咁佢亦都有一啲少少嘅心意送俾阿瓊嘅。咁呢個時候我哋聽一聽啦。 親愛嘅金曲大家姐嚴瓊，平时同你 message 得多咧，冇谂过有一日都会写信俾你嘅。同你虽然只系相识咗短短嘅八个月，但系硬系都系觉得同你相处咗好耐咁。冇计啦，我哋同年纪啊嘛。你识笑嘅嘢我又识笑，我嘅不安你都可以感受到。我好记得我第一个星期翻工咧，你就同我讲噶啦，有咩唔明啊，随时可以问你，唔好怕烦。其实我心入面知道当时你已经忙到甩碌，可能就是你这种喜欢照顾人的性格啦，令到你有一种大家姐的风范。是啊，所以呢金曲大家姐这个称号你就是当之无愧的。虽然我成日在大恶霸入面笑你不是金曲大家姐，是好胜阿瓊，不过其实呢好胜那个不是你，是我先真。所以我成日谂尽方法去出啲题目考起你，当然最后都系唔成功啦，都系波成输多。你对音乐、对戏剧，以至去到生活嘅追求咧，其实真系好令人佩服嘅。尤其讲起食嘢啊，每次你喺度嘅时候咧，我一定会叫你帮手拣外卖，唔使谂啊嘛，我知道你一定拣嘅嘢系好食嘅。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有一次我哋喺红馆做嘢，叫咗份200蚊嘅三文治，好食啊，好食啊，但系都好贵噶。不过好可惜，之后咧就揾唔翻呢间嘢叫咩名啦。我会努力去帮你揾翻噶啦。最后咧，终于有机会去送一首歌俾你啦。呢首歌其实我本身在上星期收工的时候啊，唔知点解真系已经想送俾你噶啦。因为记得每一日你开麦之前咧，即系3:00-4:00嗰啲啊，你都会喺自己个位度开大个喇叭听歌。我讲笑咁讲话啊，有一日咧我都要开大个喇叭炸翻你转头，日日咁样轰炸我。其实当时我系想送一首小野丽莎的作品给你，就是 I wish you love。 虽然这首歌呢本身是讲男女朋友分开的时候送给对方的祝福，不过现在作为另一种离别呢，我想这些的祝福都是很合适的。阿瓊啊，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呢永远都有知更鸟在春天为你唱歌，炎夏里面永远都可以享受住透心凉的冻柠茶。希望你拥有的健康比你的财富更多，希望你能够拥有足够的爱去化解你的执着。奔尘上to cool you in some leafy glow. Cause you fight 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 you love. 奔神揀你啊，瓊嘅呢一首歌同埋寫嘅信啊，呢個時候我哋就聽下同黃然所做嘅訪問介紹新歌啦。 寶成，呢句嘢你都諗咗四個幾月咯，係時候大大聲講俾佢知啦。 係啊，一早諗好咗噶啦，終於送到啦，聽住啦。 雅子吃黃然，有苦自己知。 我成日覺得佢好多秘密噶。我想问下佢啲秘密啊！ 今日我哋嘉宾系有黄然啊 ！Hello， 我想话黄年呢、這个，我喺小学已经有同我开始讲个名字叫做黄年。跟住之後有啲人上音樂堂嘅時候咧，我哋咪會教嗰啲和弦嘅。 係啊， 跟住佢哋就話：哇，黃弦啊！我哋要彈呢個黃弦。 好多發揮啊！你嗰個名 字。救命！初兩聽嘅時候啊，救命，中咗。 翻翻以前嗰種感覺啊！ 啊 某程度上都暗示我哋嘅程度就去到小學。 小學雞嘅程度，因為呢一個環節誒創立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要 brainstorm， 要拋啲例子，啊、即係用歌手嘅名字去創作 work 唔 work 啊嘛。嗰陣時已經抄咗黃然嘅呢個做例子， 我個名係好百搭嘅，唔知點解。跟住啲人唱歌嘅時候，係無論乜嘢字都可以放到黃然落去噶。例如黃然受痛苦 係圓，黃然是開心一點，不必掛念我。 太多人留意到呢樣嘢， 好無聊， 跟住就攞嚟玩。但 OK 嘅，冇咩，我覺得好笑。 嗱，我哋今次到落嚟係好認真咁玩， 寫咗出嚟啦。 啱啱啲字邊個寫噶？ 我哋監製啊。 即系边个啊？ 即系唔喺度啊！佢 阿 Carmen 啊， 好靓啊啲字。 雅之吃黄然，有苦自己知。 系啊， 多谢。 我终于送得出啦呢一句。 记得你挂喺你自己间房間，提醒你自己唔好再有苦自己知啦。 知道唔可以做雅子啊？ 系啊，同埋唔好俾雅子食咯。 咁但系咧，即系提醒你之后就唔好再嗌一啲嘢啦。但系以往嘅你，你都似系会即系有委屈都唔出声噶。 有咁明显咩？其实？ 你性格系啊， 似啊，似似二丫啊个样， 都系嘅。 系 我有一单嘅，其实就是、以前做嘢，即系未入行嘅时候啦，咁做一份 agency 嘅工啦，咁因为有一班同事咧系好衰嘅，即系会。即剝削我哋嘅權威，唔係剝削我哋嘅權利啊咁樣啦，咁同埋即係總之好衰咁樣啦，咁跟住我就會同幾個同事咧，即係email 嗰度咧，咪有個 group 可以傾偈嘅，跟住我哋成日喺嗰度放苦，即係會傾偈，跟住就約食飯，喂幾時食飯，幾時收工啊？而家做緊啲咩？好無聊啊！跟住就 send 啲無聊嘢，咁當然都會涉及放苦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有個壞習慣嘅，就係咧，我哋實在太信任呢間公司啦，即係亦都太信任呢間。公司的所有同事啊，我哋离开公司的时候咧，系唔会 lock out 嘅。喺无论系 email 啊乜鬼嘢，Facebook 嗰啲全啊，唔讲得名啊，即系总之所有社交平台嗰啲啦，全部都唔 lock out 嘅。咁 更加是部電腦都條有密碼，你一做就即係一二三四嗰啲，好無聊。 但係呢啲都係唔好嘅用電腦嘅習慣。 係啊，我身同感受。 你試過？ 我成日都俾阿一hack我嗰個 Facebook， 然後幫我出 post 嘅。 有邊個 post 係你出過？ 基本上我而家 Facebook 嘅 status 都係佢出的，因為我已經用 Facebook 出 status 好耐㗎啦。 佢成日話咩要出去攞跑啊，要見人就派2800多元俾人啊，嗰啲。 原來唔係你嚟㗎，我仲諗住啊，你咁慷慨。 咁但系嗰次你冇保护自己嗰个公司电脑，咁跟住嗰班同事点样用 咧？哇！呢个系一个好悲哀嘅故事，就系我哋离开咗公司，即系总之收工啦。跟住咧，佢就开咗我哋个电脑，跟住就偷咗我哋嘅conversation 嘅内容。跟住喺我哋开大会嘅时候咧，佢 print 咗出嚟咯，佢 show 咗出嚟，跟住就话咧、嗯：啊，我哋而家有啲同事，即系佢唔开名，但系其实所有都知道系我哋几个啦。跟住就对，因为其实写字连我哋嗰只 exact 嘅 wording 佢都照 copy 落去，跟住佢就话收到呢啲咁嘅 message 啦，我哋就觉得好痛心嘅，即系大家原来系咁唔团结嘅，咁佢因为佢屈我哋啊，佢话我哋有人写咗张匿名信俾佢闹佢啊，咁我哋自己倾偈啫嘛，咁放下裤都得啫，咁样佢竟然咁样公开，即系首先佢偷我哋嘢啦，跟住仲要公开地话我哋，咁所以嗰一下我哋系劲唔开心，但我又唔会出声嘅，咁但系有个同事真系好 tough 嘅，佢就知道其实佢做紧一个好错嘅事咯，即系我哋都有言论自由，咁我哋都有权去表达我哋感受噶嘛，跟住佢就同老细讲。 哦， 系啊，咁因为嗰班人本身都做咗好多衰嘢嘅，咁但系嗰一单嘢就冇令到佢哋有啲乜嘢嘅影响，反而系我哋、嗯、即系同事表达咗佢嘅问题之后，佢哋再 blame 我哋，点解你哋要表达你哋嘅咁样嘅意见啊？咁但系其实最后佢哋成班人系因为做咗一啲好错嘅嘢，俾人炒咗嘅，但系佢就即系冇公开认咯，但系我哋都知道咯，但系其实全部同事都好嬲，即系知道咗呢单嘢之后， 系咯，因为如果连背后都唔可以讲老板坏话咧，人生 会死噶， 系啊，我会屈死啊！ 点样生存啊，大佬？ 我哋扫下个心口啊！ 我冇办法，我唔敢当你面讲，连背后都唔俾我讲， 系好惨啊！真系， 我应该冇兜个兜面话你噶啦，你当听唔到咪算咯。 最轻入去我电脑度睇啲对话，你咪犯贱啊你！ 你衰就全公司都知噶啦，系要攞出嚟噶，系要兜个兜面。 這個、真 系 好蠢喎！ 咪咯，系人都知噶啦。 我哋三個真係好低能 今天起身已經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醬加奶茶，想講小白我不夠氣泡，到時大到啦好好襯衫，我不再上班，喧窝的街要赤足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到时大到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我问大暴也好，成长脱轨你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我晒挂在半空，再上班，拆去砖瓦养青春发芽，开一束花当交了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将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我问脚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世挂着半空，大勇 泼就慢了，拖一下。 听个王源嘅词，起的鸟儿有虫吃啊！一阵翻嚟会有佢介绍新嘅歌曲，叫做《天光前》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台节目《铿锵集》有关元朗七二一事件的编导蔡玉玲被控查册车牌时作出虚假陈述的案件开审，西九龙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裁定蔡玉玲两项控罪，表证成立，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22日裁决。辩方在结案陈词的时候说，蔡玉玲查册的时候剔选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作为用途，当中有关是一个笼统和极广的关联词，不属于法律字眼，只是在查册申请表上出现。法庭在衡量采访调查车辆在道路的使用与交通运输事宜关系时，需要采用最广泛的释义。政府表示，自开始为市民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之后，至今已经接种大约150,000剂次，全部属于第一批次到港的疫苗。前线人员使用疫苗时有报告过包装上有裂痕、樽盖有松脱等的情况，当局因此向复星报告，要求复星向生产商跟进。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说，生产商今朝通知当局要全面调查，要求当局暂停使用有关批次，以及封存现时仍然在仓库的第二批次疫苗。陈汉仪说，调查未完成之前，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要暂停，当局要求药厂尽快提交报告。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55岁男子，住在黄埔花园3期6座，在葵涌打砖平街和丰工业中心工作，同一名司机共事，会送货到一些住户，亦都会进入部分客人家中组装家私，有10个住户共大约10多名客人要隔离检疫，有关住户分布是多区。新增个案之中有一宗是同 Ursus Fitness 群组有关，这个群组累计151人确诊。澳洲东岸暴雨成灾，多处水浸，两名男子在车内被洪水围困死亡，当局再发出疏散令，要求悉尼西部地区居民撤离到安全地方，至今超过40,000人被迫逃离家园。连日暴雨，多间房屋和汽车被洪水淹浸，部分城镇对外交通中断。总理莫里森乘搭直升机到受影响地区视察，形容水浸情况是毁灭性，将会安排直升机运送食物到供应不足的地区。几百名国防军人员未来几日将会到受灾地区协助重建，而部分地区的雨势减弱，多处都见到水浸造成的损毁，有食物和紧急物资散落路面，民众忙于清理。在受灾最严重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说大型水坝和河道泛滥问题持续，部分流域的水流更加是百年一遇，水位可能仍然会上升，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个星期日间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坏车，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另外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第四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近芜湖街。就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第四线有意外，龙尾芜湖街。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交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军营桥面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我想将 Super Moment 的无尽送给各位展翅清健超新星，人生就是一场追逐梦想的无尽旅程，继续加油啦！ 踏上这无尽旅途，谁有能鉴定你的丑恶与美好，来提报壮阔跑道，合十双手去祷告，人生梦一场革命之初。 正一班年青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一起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咧有黄然啦，呢一 part 我哋会讲你嘅新歌《天光前》嘅。咁啊喺你正式介绍之前，我同阿琼咧都会先估呢一首歌去听，然之后即系估一啲嘅感觉啊，或者创作嘅古仔等等，交俾啱啱揭晓嘅。 系我先啦，因为其实我睇你话，其实本来咧系想讲一首单恋嘅一个心事嘅作品啦，本来 demo 嘅时候写咁样。咁然之后咧，你话经过你同黄乐怡倾完之后，佢有一个咁嘅方向上嘅转变啦，咁样，我就觉得黄乐怡应该同你讲嘅最大嘅嗰个嘅意见同埋嗰个方向嘅改变系希望你大胆啲。因为我觉得佢唔系一个单纯或者我哋成日听开单恋者嗰种嘅心情，即系单恋有阵时可能就好伤心啊，或者自己匿埋一个，或者有阵时你对我好少少我就好开心噶啦，嗰啲少女情怀啦。我觉得呢一首系一首都几放得开嘅单恋嘅歌咯。佢系直到最尾嗰两三句先至会有一种苦结出咗嚟嘅，即系你可能祈求再遇啦，即系如果你同其他人一齐或者点样。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前面咧。佢都唔会令我有单恋嘅嗰种嘅失落， 系好正面嘅， 系啊， 感覺正面宝宝， 系啊，嗰种嘅感觉，系啦，听埋波成嗰个先， 咁我估咧就系喺曲上面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已经觉得好。日本嗰啲青春嘅曲式啊，嗰啲咁样，即系向住夕阳奔过去，即系嗰种嚟。所以我想估嘅就系，其实可能你同林美琪去作曲嘅时候，日本啊呢两个字系曾经出现过。系啦。 我本身头先谂住你讲咩都话 no 咁样，但系啱咗。 针对佢 人，可以解咗，睇下你解一个解咗先。 拣咗你嗰个先，简单啲，因为呢首歌的确系我嗰阵时我哋听嘅 reference 系胡子男嘅歌嚟噶，即系。exactly 係日本嗰啲好熱血嘅歌啦，咁因為嗰陣時正值就係我做咗個舞台劇，因為其實我前年年尾封關之前去台灣寫嘅首歌，咁嗰陣時做咗個舞台劇，而舞台劇係好成日都用一首日本歌，所以嗰陣時話啊用日本歌去做 reference 寫一首好日式嘅歌嘅時候咧，我即刻就諗到嗰個舞台劇，之後就諗到裡面其中一個角色，咁就係、是。一个苦苦单恋住女主角咁多年都冇回报，但其实喺途中咧，佢喺好迷茫嘅过程当中揾到自己嘅一个故事咯。咁所以嗰阵时又写咗，咁个 demo 就叫最佳候选，所以日本系有出现过嘅。咁跟住单恋嗰个系大胆啲，黄乐怡系咪叫我大胆啲咧？我哋其实倾嘅时候系觉得单恋者其实系唔系人哋想象中咁惨噶，其实佢里面系会获得一啲嘢嘅。我有个朋友咧，佢好中意林家谦嘅，跟住咧， 即刻唔通讲我，你想讲我咩故事？有冇经过我同意啊？ 我嗰个 friend 系做 designer 嘅，咁跟住咧，佢以前系会做手作嘢，做自己创作嘢好多嘅，但系咧近年佢就入翻 4A 啦，咁就即系没入地去工作，跟住工作到自己个胃都有事咁样，即系佢身体差咗好多好多。咁我哋身边嘅人都不断劝佢话，不如嚟转工，你做得咁辛苦咁样。一路都唔聽啦，最近咧佢就決定轉工啦，即係已經辭咗職啦。原因就係因為覺得咧，我只要努力向住舞台嗰方面，或者向住一啲藝術嘢啦、創作嘢方面做咧，我總有一日係可以幫林家謙做到佢嘅 album 啊、concert 啊嗰啲嘢，跟住佢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啦。跟住我發現佢。原来佢爱一个人嘅力量咧，系令到我哋呢啲朋友咧无地自容嘅，因为我哋劝咗咁耐咧，都冇办法劝到佢离开嗰份，即系令到佢身体影响咯咁多嘅一份工啦。但系原来咧，爱林家谦呢个力量系可以令到佢一下子就放弃咗嗰份工，跟住就向住一个其实我哋一路都觉得佢好适合嘅一份工作呢个方向去做。即系原来你系可以。令到自己有一個生活或者生命嘅一個目標，呢樣嘢係好犀利嘅。 即係點啊？你個 friend 單戀林家謙嘅故事，佢有冇俾你咁大聲講出嚟啊？啲話 啫，呢個係大家都知道嘅秘密。 你個大家嘅範圍都係你哋啲朋友。 你個 email group 裏邊嗰啲啊？ 你 啱啊！ 依家知喺嗰度嘅。 依家 at least 林家謙會知啊。 佢冇諗住你開會嘅時候攞出嚟講。 Sorry， 即係呢個故事之後，我第一個 反應就係、是、咁。林家謙應該知唔知咧？ 林家謙知道，因為嗰陣時我同佢一齊錄我心中尚未崩壞嘅部分，即係佢有份監製噶嘛。跟住咧個衰人咧，即係我個 friend 啦，佢話：，既然你會見到林家謙，不如我俾兩隻碟你啊，因為佢真撲到兩隻碟喎，即係你知道林家謙啲碟幾難買啦。跟住咧，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攞簽名？我需要簽名，同埋我要合照咁樣。 但是你同林家谦嘅合照， 佢系佢林家谦嗰只碟同埋林家谦嘅合照。 咁 跟住重点系咩咧？重点系咧，佢呢个人过分到咧，佢入咗林家谦嘅 fans club 啦，佢唔入我 fans club 喎。你知唔知？ 佢入林家谦都唔紧要。 重点系我之前唔系有帮港台录咗一个广播剧嘅， 系啊，点知？ 因为林家谦有录啦，跟住佢话：咦，原来你都有录啊！ 我就 话哇，你真的好好朋友啊！我真的觉得好伤心。但系咧，我第一次见佢咁少女啊，咁青春啊，因为佢系一个大家公认一个黑面神咯，佢唔识笑啊。但系佢对住即系佢喜欢嘅人啊，佢又突然之间变咗一个小鸟依人嘅少女，我觉得呢样嘢好神奇。 即系对住林家谦、啊，如果而家呢个年代仲好兴 yes 卡咧，佢应该系每日伏喺个 yes 卡机度抽林家谦啲嘢。 佢系啊， 你试出个林家谦餐，肯定日日都要食。我话你听佢。 好烦啊！你哋班衰人， 咁你哋有冇啊？你哋有冇啲天光前嘅故事？我讲下天光前嘅 message 先。我突然之间 miss 咗先，即系其实每个人都有佢去追求嘅一啲嘢，即系可以系人啦，可以系信念啦，可以系事，可以系物咁样啦。即系可能系约定啊，即系尤其是呢几年，我哋见到身边其实有好多人都离开咗，但系你会为住嗰个约定。你繼續努力去生活落去咯，過程當中你做到一樣嘢，你係會有滿足感咯，同埋你係會好快樂咯。呢、這個就係我哋覺得有啲嘢唔一定係著重個結果，但係其實你過程當中可能身邊人都唔明嘅，但係你會明白咯，同埋你會攞到一啲人哋見唔到嘅嘢咯。 嗯，我覺得呢首歌嗰個意義咧，某程度上啊嚇，係真係你自己賦予呢首歌噶。即系你自己听嘅时候，你嘅天光前嘅故事啦，以至于令到你可唔可以由呢首歌当中攞到个好巨大嘅能量。 嗯， 即系我相信你个 friend 如果听到呢首歌，佢脑海入边谂到嗰个唔系王杰，系 林家谦。我知啊， 就谂林家谦几时 cover 咧咁样，佢已经可能谂到呢一步啦咁样。 救命！ 但系头先咧，我讲到话，其实就希望入边有日本啦，有热血啦呢啲嘅元素。咁嗰时同林忆琪一齐合写嘅时候，嗰、那个谂法又系点嘅咧？ 嗰陣就係好想寫一首日本感覺日劇嗰種好熱血嘅感覺咯，所以其實好快嘅，佢係掃咗一啲 chord 啦，咁而個節奏其實都好重嘅，之後我就 on top 即係喺佢啲 chord 上面就唱個 melody， 佢基本上唱完之後我哋就 firm 咗啦，跟住佢就其實坐喺隔離嘅啫，佢就坐喺度啦，跟住佢就開始度掃吉他，坐啲吉他，跟住就喺度做個編曲啊，跟住我就喺側邊，我塞住個耳仔，跟住我就喺度寫歌詞，所以其實嗰一轉嘅每一首歌都有一個國語版嘅好完整嘅 demo， 我覺得好有成功感，我第一次同人合寫，即係以前自己嘅 demo 就係一支吉他一個 focal， 即係。有心啲嘅就會分開啦，啊錄咗個吉他先，跟住再錄個 focal，但係再早啲就直頭係揾個電話一轉錄咁樣咯，就真係好 raw 好 raw。咁真係第一次聽自己未出街嘅 demo 係一個咁 full 嘅狀態出現，我覺得好興奮嘅嗰陣時。 哦，所以其實我覺得真係可以推出啲 demo 俾大家欣賞一下，即係睇到個唔同嘅地方喎。 我覺得可以㗎。 等你啊吓 ，OK， 咁翻嚟之后，因为我哋见到编曲仲有 agent 啊嘛，咁佢嗰个喺本来可能阿奕琪有一个底之后，agent 加咗啲咩入去 ？agent 其实系将中间再多啲嘢咯，再丰富啲咯，即系原本就吉他少少嘅 wisdom 嘢，同埋最后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个我好坚持，我一定要 keep 嘅，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嗰阵时喺写 demo 嘅时候已经有嗰个尾谂咗，仲要谂埋个 和音咁樣錄到好呼啦，跟住去到咧我記得有一個 session 咧 ，Adrian 又講話，其實你最後哒哒哒嗰度本身我諗過 cut 唔 cut 㗎，不過好似聽得太多咧，都已經係成個歌嘅編曲嘅一部分，跟住俾佢保留咗，跟住嗰下我就覺得心安，因為嗰 part 我好中意。咁然後喺監成首歌嘅過程當中，其實因為佢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佢就知道要逼到我去做到啲乜嘢。 嗯， 我記得喺慈禧。即是慈禧的鳥兒有蟲吃嗰陣時都已經開始，佢要我用一啲好跳脱嘅聲音咯。咁而喺呢首歌咧，佢就要我用一啲好硬朗、好倔強嘅聲音，即係好多地方，即係例如 chorus 啊，或者係 last chorus 本身冇升 key 嘅，最後佢就有一個 version 係升咗 key， 跟住佢話你喺嗰個 at lip 位同埋你喺升咗 key 之後嘅 chorus 位，你都盡量用真聲唱咁樣啦。跟住我就話我唔得嘅，即係我即刻一嚟就 ban 咗，但其實自己冇。冇試過咁樣啦，咁跟住我就話嚇、啊、我唔得、啊，即係搞唔掂、啊。我通常咁高音，我應該都只能夠假聲上，同埋我自己喺屋企試，其實都好小心地試，都唔夠膽嘗試。跟住入到去 studio， 佢就話唔得，我一定聽到真聲咁啦。跟住佢就話我跪求你啊，你嗰個位你幫我用真聲唱啊。跟住我好啦好啦，我試下。跟住試就。得喎，原來即係我一路都覺得自己做唔到嘅嘢係自己以為自己做唔到，而唔係真係做唔到咯。咁、所以喺呢首歌之後，我又即係又多咗一把聲音。我覺得喺上年開始做嘅每一隻歌，因為都不斷去挑戰自己嘅，好似每做完一首歌就揾到自己嘅一把新聲，所以我好興奮啊！其實， 咁呢樣嗰時一你一真聲得咗啦，係咩？ 係啦。 我覺得只係會 啲男人都 係，啲男人都係個男人 話 就得啦， 係啦係啦，佢就係咁樣。但係自己會好開心，真係做到啊！ 咁同黃樂兒嘅溝通嗰方面咧，咁樣即係嗰陣時嗰個古仔帶到翻嚟再同佢傾啦，咁樣又係點樣？ 同黃樂兒，黃樂兒成日都覺得我將好多大道理嘅嘢都用濕碎嘢去包裝， 係， 即係成日都覺得我講嘢好濕碎啊，所以但係佢會喺我啲濕碎嘢裡面睇到我一啲大道理，所以佢就覺得我唔係一個真係冇思想、冇思考嘅人啦。咁由上年其實真係好密切地去合作，我諗係由刮骨開始啊，即係我哋回唔係係由寂靜的回聲開始先嘅，我就即係第一次我將我咁貼心嘅貼身一個故事話咗俾佢聽，就是、因為有朋友離開咗咁樣，咁之後咧就開始咗啊，我哋寫歌會好走入心裏邊，咁去交流唔同嘢，咁而家都會交流翻啲生活嘅嘢，或者即係對於人生嘅一啲睇法咁樣啦。咁嗰陣時講到呢首歌嘅時候，佢就話其實單戀。即係無論單戀啲乜嘢，或者你好喜愛嘅一樣嘢，因為佢知啊，佢知道我喺愛情方面係非常之理性啊，即係佢好難用一啲好感性嘅嘢去話到俾我知，而佢都睇到裏面嘅原因，就是、因為哦，應該以前經歷過一啲嘢，而令到自己唔想打開。咁所以樂兒咪會將我一路好散收收好凌亂嘅同埋收得好埋嘅嘢掹出嚟，跟住就逼我你面對啦你。 但你話你愛情上面，即係佢都聽得出你係理性，嗰種理性係在於。 我覺得冇結果我就唔會開始咯，同埋我唔想嘥時間咯。跟住佢就話：，切，你咪遇到一個你真係好中意嘅啫嘛。到你啊，真係遇到一個你真係好中意嘅，你就唔係咁講啊，咁樣。跟住所以佢話：，我真係好期待睇下你拍拖嘅時候係點樣。所以黃樂兒絕對係企喺首位，但佢又好驚俾唱片公司知道，咁咪怂恿我咁樣咯。 因為我之前都同黃麗儀講過嘅，我話其實大家想見到呢個局面有啲難，因為我話佢眼角高到佢淨係見到 老公，我冇啊！ 你見到盧廣仲同埋周杰倫，一般嘅凡夫男子咧，真係好難， 好難吸引到佢係嘛？ 唔係嗱，我要平反一下先，我只不過係我唔著重外貌，但我著重內涵啊！即係唔係 呢個世代有內涵嘅人真係好少啦，仲難。 你不如著重下外貌啊！ 可能容易啲 咧。係啊，呢個圈子可能仲多啲啊！ 唔係啊，因為我覺得內涵係襟好多嘅，同埋內涵嗰種嘢係可以醖釀到你覺得佢日子耐咗，佢再老啲就再吸引啲嘅。 我哋兩個都期待睇黃然拍拖嗰一日咧，又或者佢單戀某一個。 即係呢個世間我哋會認識嘅男子到底係一個 咩？羅廣仲咯。 唔係一個我哋身邊會出現嘅純， 見到你拖住嗰個啊，簡單啲講， 或者真係會令你呢個小鹿撞樹嘅嗰種嘅男子啊， 我都等緊嘅其實， 係啊，咁你只係翹腳坐喺度等冇用啦，阿姐出去揾下得唔得？ 咁你有冇出去揾？不如你分享下你啲天光自己故事啊！衰人，明明话我抛砖人啊！我但系同大家讲解一下我哋头先开咪之前冚过嘅嘢。嗱，波成就叫我呢个抛砖人，又讲咗我嘅故事，之后佢哋就会一人抌一嚿肉出嚟啊。跟住就话，咁如果我抛完之后你哋唔讲咧，跟住佢哋就话佢哋会剪咯。讲完之后会剪啊？ 你想听咩啊？你想听咩？我觉得讲咗都要，你讲咗我哋都要讲啲嘅。 嚟嚟嚟，你天光前嘅故事。 就好簡單喎，大學三年我暗戀咗個男仔三年啦，但係呢三年我都知嘅，佢係中意男仔嘅， 哦， 係啊，即係同埋其實呢樣嘢聽落好似有啲核心啦，但係、我有啲 friend 都知呢件事嘅，咁然之後應該話大學入面冇人知佢係中意男仔嘅，咁、但係後屘係畢咗業之後咧，佢就有一個好穩定男朋友拍拖啦，咁樣咁大家都知啦，咁嗰陣時咧。曾經大學串過我，中意佢先，大家會攞呢啲嘢嚟講笑嗰啲女仔，突然間問啊死啦，對唔住阿琪，我嗰時係咪成日 hurt 你啊咁嗰啲啊？但我話其實真係冇乜嘢，因為我唔知可能三年咧，我已經好接受呢個命運啦咁樣。咁然之後佢哋嗰陣時就問話啊，如果有得揀，你係希望佢中意男仔定係中意女仔？我話其實我係希望佢中意男仔嘅， 因為你可以一路陪住佢， 成為唯一。 唔係，同埋最緊要就係我會感覺我自己冇參加過比賽啊。 哦， 係啊， 哎呀，好痛心啊！ 係即係一開波我就俾人 DQ 咗啦，咁樣。 係啊， 咁都好過。 哎呀，好心痛！同埋我發現啊，而家好多男仔都係就係中意男仔，好傷心。不過我會好想做佢哋嘅朋友咯，如果喜歡嘅話，即都可以守喺佢哋隔離咁樣。 我唔知咩呢個訪問最後嘅走向會係呢一度。 好混亂啊！咁樣呢個嘉賓好曳啊！ 我希望今年拼多你有得機會有得去唱歌啊！ 可以認識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啊！係啊，咁但係呢一首即係天光前係大家即係聽到頭先嗰個創作過程就希望有嗰種嘅力量放得低咁樣啦。 得到力量嘅單戀嘅歌，耶、yeah! ！ 係今日多謝黃然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就是呢段巴拉巴巴巴，黄然坚持要吓、啊、留住嘅。而呢一首阿琼啊，都成日都讲系佢好中意嘅一首新派台作品，黄然嘅《天光前》。 渡过海嘅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窝打老道军营桥面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立浦山和因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I need an action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有骚动音乐，我系波成。咁啊，一路去到今日节目最尾嘅呢一个小时里边啦，会继续同大家咧重温一啲啊，我同阿琼咧一啲呕心沥血嘅环节，或者一啲佢自己好中意、好努力做嘅环节，俾大家一齐即系回忆一下嘅。咁啊，呢部分咧拣呢个环节咧，一定要同大家再重温翻，就系、是、其实我同阿琼去设计呢一个新嘅组合嘅骚动音乐时候，一个我哋觉得哇一定会好扯，但又好中意嘅环节就系、是、街头访问啦。嗰时每个星期我哋都要谂定究竟做啲乜嘢嘅主题啦，谂好晒，然后出到去出边就同一啲听众去接触咁样。因为心里边觉得就系一个音乐节目唔系净系电台主持喺录音室里边去播歌。而我哋都好想可以出到嚟听到一啲真係听緊同埋鍾意广东歌嘅朋友佢哋嘅諗法嘅。咁所以今日揀嚟呢一个嘅我哋港台㗎嘅呢一个环节呢，揀咗第一集，即係2020年10月19号嘅呢一个街坊。 先生可唔可以，小姐介唔介意帮我做个访问？ 唉，严庆冇人骚我啊！ 咁唔得噶，波胜，你要话俾人知你系边个先得噶嘛？嗱，你试下咁样做。 我哋港台噶， 介唔介意同我做个访问啊？ 骚动音乐街头访问环节， 我哋港台噶。 好正能量啊！呢、這个 我哋港台嘅 ，Oh yeah！ 系啊，我哋真系港台嘅。 成日听到人讲香港音乐点点点，其实有好多音乐人好努力咁样继续做新歌。你听我哋骚动音乐就知咧。 而且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緊香港音乐，骚动音乐决心揾佢哋出嚟，所以我哋每次都会落街同你讲下香港音乐。 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好多音乐表演都被迫延期甚至取消。根据香港四个主要音乐表演场地，即是红馆、医馆、九展同埋麦花臣，受影响的音乐单位有 Edgar、 j a s o n 区、 Mira、 Rubberband、 Serini、 方浩文、余香莹、林一峰、周国贤、莫文蔚、许冠杰、陈建安、大菌者、梁汉文、陈辉阳、成女星合唱、傅佩嘉、黄冠中、成叶世荣、温娜、刘德华。星期我哋就系想知道，疫症过后，大家最期待边个音乐单位最快有得搞翻实体音乐会呢？ 刘德华、 莫文蔚咯， 莫文蔚啦，定系我比较中意。 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汗。 咁细个就识得中意莫文蔚，有品味。 我阿妈系比较听开莫文蔚嗰啲， 许冠杰咯。小学的时候那些 Miss 不知道上紧啲咩堂，然之后播过，然之后嗰期咧日日听咯，唔知点解自己好中意咯。 除了天王天后级的歌手，呢班后生仔仲期待边个嘅音乐会呢？ 林一峰 有冇特别嘅原因可以形容到咧？ 纯粹中意 Mira 咯。即虽然不是说他们 fans， 但好像我都知道他们的年龄层都挺广咯。 从何渠道知道呢？ 之前我在时代广场的时候看到，就有些好像都有上了年纪的妈妈，同时都看到都很多后生的时候去追那些活动样咯。 你会希望哪个歌手最快都搞回实体音乐会？ 大菌者咯，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好有才华，但是成日都冇机会可以 keep 住有多啲人识佢哋，或者多啲人听佢哋。我都有默默咁样支持佢哋。 点样默默支持啊？ 即系间唔中就会上佢哋 YouTube 度 loop 下佢啲歌，其实我觉得几好听，佢哋值得多啲 fans。 做个不倒翁，谁激到你？你喊一声痛。 我发现你好中意啲好有梦想嘅音乐人咯，系咪啊？ 系啊，系，因为我觉得。每個人都需要很多動力支撐才可以生存到下去，尤其是2020年咁辛苦，大家都 讀緊書的你自己夢想啦，嗰樣嘢會是啲咩咧？ 哇！呢度講啊，我想做拍電影的導演嘅，同時都想做動畫的一個導演嘅。 實在太熱血、太感動啊！不過我哋今日唔係鬥催淚啊！啱啱短短地已经听得出受访者嘅喜好都好唔同喎。今次受访者嘅平均年龄都係二十几岁。我哋综合咗佢哋嘅选择，得出最期待开返实体音乐会嘅 Top 5音乐单位。究竟边位榜上有名？ 第五位， 陈建安啦、 啊。安昌。 陈建安。 难刻吐露天成船，人间情缘总要走。 陈建安2020以青春之名演唱会今年两度延期，本原族的族人应该等到颈都长了。那究竟族长安仔有些什么这么吸引到大家的期待呢？ 男歌手来讲，他这样 solo 都一个不错的歌手，因为我都是喜欢比较讲到自己意思的歌手出来。 陈建安你有没有看过他之前可能在 C-O-Star 年代的演唱会？ 没有看过演唱会。 有什么原因是会令到你没有入到去看呢？ 买不到票咯。 有没有之前看过他演唱会的？ 冇，因为之前就冇乜点样留意本地歌手嘅，跟住就近排可能呢一年度先多啲听翻本地歌咁样，因为想支持翻本地歌手多啲。 有冇发生咗咩事就令到你想支持翻本地歌手啊？ 可能上年都有啲事已经发生咗，可能大家都知啦。咁样，所以我觉得香港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值得大家去多啲留意同埋欣赏多啲咯。 有冇边啲作品记忆好深刻？ 在错误宇宙中寻找爱，因为佢系讲同性恋嘅，如果冇记错，所以系咯，几有意思咯。 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咗。 陈建安的音乐会已经宣布了进化成为十一月头在线上举行的本源祭，详情我就不方便讲那么多了，费事被人说卖广告了，你自己上网找吧。好了，跟住到第四位 Edgar 讲了很多次咯，人家的名字是读 Edgar Round Midnight Live 2020是他第一个红馆演唱会，相信要取消 Edgar 自己和乐迷都觉得可惜，不过 Edgar 不要不开心，你同事都说了你的新专辑 So Called Love Song 达到金唱片销量，证明大家都很喜欢你啦， 好有个人特色，佢啲歌一听就会知系佢啲歌咯，系个人都几靓女。 成日去麦当劳会听到佢啲歌，会有啲印象多少少。 有冇边只歌你都有印象，即系哼得到？ 麦当劳冇介绍，我记得。 咁你听多啲电台，电台 DJ 会介绍啲歌。 有冇好记得 Edgar 边首作品啊？好想可以喺现场听翻啊！咁样。 V.A.M 好熟啦。 呢排听咗See You Next Time，OK、okay、啊，我感觉即系个旋律都几容易记得嘅。 第三位， 周国贤。 周国贤啦、 啊，周国贤咯、啊， 周国贤， 周国贤， 周国贤。 长眠在处手中未够魂气开口，暗中倾慕你也是我有的自由。 出道接近十七年的周国贤，原本今年同样可以举行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可惜都要取消。他自己都说在这个时势开 show， 很难在现实和脑里面的 concept 还有 vision 拿到平衡，能够以大局为重。周爸爸抵你这么多人喜欢啊， 他有些歌挺好听， 唱歌好听，还有些歌不是那么烦，特别一点。 哪一类型的歌 你会形容他是烦的类 情歌那些，就是听很多。 那有没有特别他的作品你是记得你都挺喜欢？ 周国贤挺多木刻啊、地下街啊那些啊。 周国贤是不是靓仔啊？觉得他 梗啦，梗靓仔啦，周霸王神仔神仔。 咦，你都识啲喎，周国神喎。 梗 系啦。咁如果他开即系实体演唱会啦，你会不会很期望有啲咩嘅表演或者有咩 crossover？ 周爸爸，希望他 solo 咯。 因为他有啲歌都好讲到我哋香港人时下嗰种现况啦，即系好贴近到我哋嘅心境咁样咯。 有冇边一只你有啲印象？蜜蜂罩，周国贤蜜蜂罩。 第二位， 方浩文。 方浩文， 方浩文啦、 啊。方浩文， 方浩文， 方浩文啦、 啊。方浩文啦、啊，都系。 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 好多人唔敢讲一啲嘢出嚟，但佢用成首歌写咗好多人嘅心声出嚟，有夠膽讲出嚟呢一下，所以我好 respect 佢。 前嗰排即系可能港台啊嗰啲都会听到佢嗰啲， 呢啲要听港台喎、 啊。系啊，头条新闻嘅时候我先有听到，跟住都好感触，系好 touch 到就系当时即系咁多社会运动嘅时候嗰种心情咯。 唱歌好听、啊。 即是貼地的，他好像本身是今年年中搞呢，但都是沒了，跟住 你是不是本來想看 的、有的，有考慮過看。 很多歌手都很期待可以得到樂迷真正的支持，而我們當日街訪的時候還發現呢，原來聽歌的喜好真的會人傳人的。 方浩文是不是因為受男朋友影響？ 喂，真嘅，真嘅。 因為佢會播，咁譬如我聽到咁樣咯。 佢嗰時播咩俾你聽？ 類似本身的傳奇。我幾中意啲 melody 咁樣咯。 我也想哭，你今天知道嗎？賺到幾多？愿放弃自由吗？ 佢嘅歌咧，好正能量强啲咧，咁可能会喺呢个社会环境都可能俾到一啲正能量我哋咁样咯。佢歌入面可能就想讲话，我哋幻想入面就同可能现实就有啲落差，但系叫我哋唔好放弃。 只要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天公不造美，几经风浪也是你。 读书读到有啲颓嘅时候，可能会听一听呢啲好正面嘅歌，咁样可能会即系。冇咁大壓力，會舒緩到少少咯。 點解係方浩文嘅？ 因為我覺得佢啲歌適合下而家社會嘅時代咯，時代需要呢啲歌，我覺得就需要一啲激勵人心嘅歌。 邊首啊？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仍懷著一顆謙卑來面對不安的天。情在变迁，不减你是你。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咁啦，面对疫情咁，可能我哋将来前景可能都好唔明朗啦。咁可能我哋揾工都会有啲受到影响咁样。但系咁听完呢首歌，就系话希望我哋都唔好放弃咯。 因为佢好有好多都系感情嗰啲歌，都啱我哋可能后生啲嗰啲听咯。 同埋另一样，头先你话咧，方浩文嘅歌咧。會 trigger 到你的感情嘛？有冇邊一隻歌你好記得咧？嗰陣時係唔知啊，即係失戀又好啊，或者攞嚟追女仔啊，或者聽嗰隻歌諗起一啲嚇、啊，有冇咧？ 分手總會在雨天嗰首， 嗰陣時係真係啱啱撞正分手啊！聽嘅時候， 冇，落下雨，跟住又咁啱個 list 嗰度播緊呢首歌，有啲 你唔講我就問你個 friend 噶啦，我點解對佢咁重要嘅？ 因為佢 A 零啊，即係代入翻個角色咯，可以。 但唔係應該諗咗拍拖先咩？點解一諗就諗分手咧？ 又唔係話一定要經歷過呢樣嘢先可以聽首歌啊，即係嗰個感情咁啱喺嗰個環境嗰度幾適合聽咁樣咯。 想唔想經歷下分手啊？ 想嘅，想嘅。 佢下低一句係：可唔可以俾我拍拖先？ 曾聽誰雨天總要放手。 究竟啊，我哋访问咗咁多位乐迷，边一个音乐单位系最多人期待佢哋可以尽快搞翻实体音乐会嘅咧 ？Rubber band 啊，好期待。 Rubber Band 原定今年会配合新碟搞音乐会，仲打算邀请系新碟合作嘅日本管弦乐团嚟到香港演出，可惜疫情关系都决定改为网上直播。咁究竟 Rubber Band 有啲乜嘢原因成为最被期待搞翻实体音乐会嘅音乐单位呢？ 好 support 本地嘢啦，听落去舒服得嚟，但系又令到你好有力量，好中意佢哋。 因为都出咗好多好嘅作品，同埋有啲乐队其实香港人好中意嘅，但系其实佢又好似完全唔关心过一啲本地应该要关心嘅事。但 Rubber Band 系好为香港而发声，所以我都系好中意佢哋。 最印象深刻都系发现后呢首歌咯，所以最想听到佢喺 live 度唱呢首歌咁样。 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关，划破了风衣，掉了旧生意，未曾想过会幸免，若生于某个，总挤不进我地点。 首歌就好似系送俾一啲踏出咗社会嘅人咧。 你有冇幻想过自己即系大学毕业之后咧，要出嚟做嘢？有冇觉得好惊？觉得呢个世界好丑恶？ 即系都成日都听到话，即系可能有办公室政治咧，可能咧，可能同事之间会有啲争拗啊，同埋。即係香港都樓價好高咧，即可能翻好多年工你都買唔到一層樓，所以其實都好擔憂自己將來會唔會係其中一份子咯？啊，唔係，其實都應該係噶啦。 你已經係噶啦，其實你已經係一份子，不過你未出嚟咁樣。 係啊。 有冇話好中意佢邊首作品啊？ 逆流之歌，因為考 DSE 嗰陣時個通識 miss 成日都會播，同埋激勵我哋咁樣咯。 停了所有。 是一个咩嘅场合会播《逆流之歌》俾你哋听？ 上早堂嗰阵时，见我哋一个二个未瞓醒，咁就播呢首歌，之后写满晒黑板都系歌词咁样，之后就激励我哋。系啊， 我记得佢之前嗰首《未来见》都几好听，好似系讲关于同朋友定系同，即系可能面对未来一个未知嘅环境，但系可以同朋友一起坚持落去。 你眼前的呢兩位 friend 咧，同你的關係係咪好 close 噶？都係喺大學裏面 好 close 噶啦！你見我哋一齊咁樣行，都知咩事。 我見到你一齊想轉身走添，頭先。 這些笑年月再破，我心得使我拒絕淡忘。 咁但係你哋三個之間，你有冇記得你做過啲咩好癲喪嗰啲？嗰啲嘢你都嚇，而家都記得嘅。 癲喪之前試過一齊去新加坡一個 study tour， 跟住我哋去好似一個類似環球影城咁嘅嘢，就有一個過山車定唔知咩，有啲車仔嘅，跟住喺個山頂嗰度衝落去咁樣咯，都幾好玩嘅。 即係都記得呢啲畫面。 係啊係啊係啊， 邊個挨得最勁啊？玩過山車三個。 唔係一定係呢位嘅，因為佢本身對車都有研究開嘅， 連過山車都有啊，好嘢喎！ 咁尤其依家咁嘅情況，都好少同朋友見到啊，咁樣咁希望佢可以搞到演唱會，跟住同啲 friend 一齊睇咁樣咯。 這晚與你回頭望激盪裏，砌於低壓，長呼吸都不對。撑过了潮汐幻变，感触得使我笑着落泪，曾雨里高唱的回音尚有，明日气候没法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切。是谁能让我在宽广的未来，未怕去从我身的我，孤峰的风景多美好，也共添踏尘根土，在这秒钟是谁能让我 告一段落，咁但係我哋最希望當然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契機，等大家可以將你自己鍾意嘅香港嘅音樂單位所做嘅歌呢繼續同身邊嘅人分享嘅。聽過有 Rubber Band 嘅呢一首未來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因应伏必泰新冠疫苗其中一个批次的药樽封盖包装有瑕疵，澳门和香港先后宣布即时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说，本港已经接种15万剂有关批次疫苗，早前接獲44宗涉及包裝瑕疵的匯報，已經即時將藥樽棄掉，並且沒有用過有關針劑，藥廠目前看不到有安全問題，市民可以放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承認與接種中心溝通上可能有混亂，今早已經接種超過1000劑伏必泰疫苗，表示不好意思。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55岁男子，住在黄埔花园三期六座，在葵涌打砖平街和丰工业中心工作，同一名司机共事，会送货到一些住户，亦都会进入部分客人的屋企组装家私，有10个住户共大约10多名客人要隔离检疫，有关住户分布在多区。元朗721事件8名男子被控暴动等的罪名，第6被告吴伟南继续出庭自辩，控方在庭上播放片段，指被告用棍当头打向一名戴头盔男子的头部，导致对方倒地，之后再向这名男子施袭，被告不同意，供称案发当晚从来没有用棍打人，只是打水马。对于控方说有同一伙的人递木棍给被告，而不是他抢走黑衣人手上的木棍自卫，被告亦都不同意。聆讯听日继续会传召其他证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因为车都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正政府合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窝打老道近九龙塘会的交通大繁忙。龙翔道西行去私隧，车龙就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带的交通带比较繁忙，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龙尾黄珠路。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交通咧都系繁忙噶，龙尾接近龙日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一段而家都系比较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 自由窝打路道军营桥面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音乐说，音乐监制方树良的音乐选择。 CD voice， CD voice， 菠萝蜜啊！咁、那个编曲系好大胆，即系我觉得，我当时觉得好大胆啊！点知出嚟有人有反应 ，OK， 我好听，咁我就知开始明白嗰啲大胆应该去到边啦。CD voice 系第一个俾我 feel 到有反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三五成群 ，No boo boo。Let's go！ 林作会唔会一上台就会即刻 举白旗啦？ 系啦，扮认输咧咁样。 真系唔会咁做，不过我个样生得似系会咁做嘅人就真嘅。咁呢个我接受，但系喂，老实讲，你一上去拎个白旗出嚟，真系成场一冲嚟打我噶嘛，大佬，咁梗系唔得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仲有今个星期 Search Engine 嘅嘉宾林作，同你一齐三五成群。探讨拳击手之练成啊！ 平时嘅骚动音乐星期三最后半个钟头都会有严琼的国语 hashtag 嘅，所以今日嘅同一个时段咧，就拣翻阿琼佢第一集啊，第一次做呢一个环节嘅时候嘅一啲片段俾大家重温翻嘅。过去呢几日啊，都睇到网上面好多嘅喜欢佢嘅听众都会讲话。多谢阿琼佢过去推介咗咁多好多好听嘅国语歌，亦都甚至有一啲系因为阿琼嘅推介而认识到呢一啲唔同嘅音乐单位嘅。其实阿琼系一个不折不扣，我觉得一个台湾人嚟嘅，因为佢除咗好中意呢啲音乐作品之外，佢真系好中意台湾呢个地方，成日话好想去嗰度旅行啦。佢真系成日食住饭睇，佢都系睇一啲台湾综艺节目啊，诸如此类。佢嘅生活其实虽然佢人在香港，但系佢心咧。都几系喺嗰边嘅，咁啊，所以拣嚟第一集佢嘅呢个严琼的国语 hashtag，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单飞布谢山， 我读成点啊？ 你读得准，我就好难揾食噶啦。言情嘅呢个部分啦，每个星期有一个 hashtag 咧，喺呢个 hashtag 主题底下，同你一齐睇下华语乐坛到底有啲边啲新歌可以同你分享。今日个 hashtag 系单飞不解散，单飞不解散。 其实台湾咧就成日会用呢五个字咧去形容咧一啲组合啦、团体啦之后嘅成员咧系会各自发展独立嘅一啲嘅演艺工作嘅。咁单飞就系讲紧佢哋可以用自己嘅身份出去揾食啦，但系不解散呢个部分其实都好重要噶吧。就是为了延续 fans 那种情怀和记忆，同一时间亦都是方便日后真的可以稳食的。咁其实最出名单飞不解散，而且将呢个情怀维系得非常之好的呢，就是他们叫做 SHE。零一年出道的呢个 SHE 三位女仔啦，咁其实而家讲到他们的状态单飞不解散而发展得最好的，尤其是已经贵为华语歌天后的一定是呢一位成员。没错。都成日会在阿琼的 playlist 听到的呢位。他是 Hebe 田福音。最新专辑当中的呢首作品。 过几个人笃定的眼神，差点以为世界多天真。就趁机会合问自己要不要这么笨，对此挥霍信任，但也让房间失温，才晓得心要直疼，忘却要是本能就好了。我执迷的渴求的爱绽放的诱惑，被熄灭了，冷却了，是否我还不够虔诚，让一个人活着的是不自知的温柔，那糖果盒子打开以后唯一真相是你不属于我。 田福音推出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作品。 第五张个人专辑叫做《无人知晓》，而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讽刺的情书》。如果讲到 Hebe 田福音嘅 hashtag 咧，好多台湾嘅乐评人都会觉得，佢系近十年以嚟咧喺台湾音乐史上咧最可以游走于主流以及小众音乐之间嘅女神嚟嘅。但系讲翻 S.H.E 单飞不解散嘅呢个状态先啊，其实喺去年第30届台湾金曲奖上咧，三位系真系有合体表演嘅。咁都睇得出啦，可以挺得喐三位合体咧，都系需要一啲有分量嘅表演嘅场合嘅。但系其实18年嘅时候咧，三位都曾经合体推出一首嘅作品。当时咧，无论系 MV 定系呢一首歌，都系喺华语乐坛相当之受到关注。而呢一首歌嘅创作者咧，吴清峰都话啦 ，S.H.E 系充满咗佢童年时候嘅好多回忆嘅。而三位合体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十七》，就是为咗要纪念三个人喺2001年开始咗 S.H.E 呢段旅程啊。而大家睇翻数据啦 ，S.H.E 出道去到依家为止啊，都依然是台湾唱片销量最高的女子团体嚟嘅。我想以后都好难再有女子团体可以超越呢个数字。我仲好记得以前在人人都迷恋跟 Twins 嘅年代呢，阿琼我是追緊 SHE 嘅。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十七岁的我们在那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事情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还懵懂的青春变成。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尝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 也许长久过怀疑眼神， 如果你问到阿琼同 SHE 音乐当中回忆嘅遗憾咧，好简单，我系未睇过佢哋嘅演唱会嘅，因为喺佢哋即系发展得最好嘅时候咧，即系未做到财政独立啦，咁你屋企人咧系唔会想你差钱喺呢啲地方咁，但系当你财政独立嘅时候咧，佢哋系10年之后已经有各自嘅发展啦。18年之后，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公司，我想再合体应该难上加难。 飞罗梦小姐，飞罗梦，飞罗梦小姐，飞罗梦，飞罗梦小姐，飞罗梦。谁会想到毛毛虫长大了变蝴蝶，谁会想到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只有飞罗梦小姐飞罗梦，只有只有只有只有飞罗梦小姐飞罗梦小姐飞罗梦，他居然说他早有预料。 梁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梁兄愿不愿陪鸳鸯？ 哦，他是叛逆的野女孩。居然把世界颠倒过来，你看你看，就是他的错，就是他不男不女的妖怪，他是女巫，给他穿黑色的衣服，他是女巫，把他给关起来。 我不要做个隐形人， 可怜的可怜的黑色蝴蝶，飞罗梦小姐躲在家里的衣柜饿了7300天，飞罗梦小姐有很多的心事，从来不说出没人看过，飞罗梦小姐踏出家门一步，一有人开门打招呼，他就完全变成家具的一部分，他只想在自己家里放风筝。其实你一抬头就会看见， 娘兄哥，娘妈看着只是 出的声音，收音机啊收音机，我要如何向他呼唤天生真刚的你，我在这里，收音机啊收音机，告诉我那个频道可以收听你的声音，可以听到绿草如茵，他听见自己心里深处的声音，像风筝一般的一声摇啊摇呀，放下他的影子飞呀飞， 吴青峰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费洛蒙小姐》。是不是很害怕？为什么在这个 hashtag 底下你会听到吴青峰的声音呢？因为单飞不解散好像不是很适合用在苏打绿身上，因为人家真的没有解散的嘛。但吴青峰现在的状态的而且是单飞的。其实他而家咧喺台湾做紧一个十六叶啊，叶系树叶嘅叶咧嘅个人音乐会。咁同时推出嘅咧，亦都系有佢个人嘅第二张嘅新嘅专辑。新专辑将会喺11月13号正式发行，而专辑当中收录咗十六首嘅作品。而呢十六首嘅作品咧，都系清风之前咧用填词人或者作曲人嘅身份帮其他人作嘅一啲嘅作品。我对这一张专辑可以说是非常之期待。之后有今日最后一位出场的女歌手，她叫做杨静琳。你可能有些疑问的，但实不相瞒，其实她都是女子团体 For In Love 出身，现在都应该是贵为天后了。 完美就是个折磨人的念头，想在她耳边说先行吧恶魔，我们身体里有一座皇宫，为正确过分雕琢。Lady， 写隐形 Lady， 对不起，灵魂是谁做的？谁下了标记？胸围与胸襟，他们选了最廉价的那种。女孩们，加油！除了小秘密，那甜言蜜语是要你相信，天下为公，同工不同酬。 听过呢一首由严琼推介俾大家嘅作品啦，杨丞琳同埋黄心凌嘅呢一首叫做《女孩们》。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五至七，我哋骚动音乐继续由我波成喺度同大家去回忆翻咧一啲过往严琼同我去做节目一啲开心欢笑嘅片段啦。听日见，拜拜。